想不通的一秒间被带走，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间下手，杂乱的不只是生物钟。 远方你奔跑的枪声一声响，下一秒谁到终点，谁被谁甩掉，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万丈，要多少的爱才能填得了。 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爱到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我坐在地铁什么都唱，蔓延着黑色的沙漏、我决定开往离你最远的港，新的期望在瞬间破晓，我设置住处用尽全力坠落，回忆等死我绝不阻挡。 停止时间继续转动，用一秒放空，看不开心不痛的都一秒被带走，一种无言的煎熬在无意间下手，打乱的不只是生物钟。夜风里奔跑的城市一喧嚣，下一秒谁到终点，谁被谁甩掉，你是你的寂寞如深渊万丈，要多少的爱才能填得了。 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爱到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 我坐在地点也比什么都强，蔓延着黑色的墙、 我决定开往离你最远的港，新的期望在瞬间破晓，绝不阻挡。 穿梭在风中最后一次爱到，那些在半路死掉的笑， 我坐在地点也比什么都长，蔓延着黑色的笑。 空洞洞的视线，我懂女子。

是独游走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Yeah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只会永远恨你。 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谁都忘记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抛弃。 我真是酒，借什么酒？喝一杯，请你走路不必回头。午夜过后，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，爱要飞来横祸。Yeah， 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，我就当真。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 你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 你跟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如果一个人在这里谁能忘记， 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就是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心里不平衡，就说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你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思春的圈子明显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先生好春，哦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去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这一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 歌词和调调都非常的有特色，来自陈小春，算你狠。不知道你是不是呢，也每天都这样问过自己，没那么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么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，帮你来发泄一下心目当中的情绪，最后只好躺下来，黄立行。 醒了刷牙，早晨来不及，在这算什么狗心碎，老板了不起，有时加班下班搞得好累，根本没时间了，只能睡。有一天有一年赚钱了不起，搞什么作弊回忆，老实的我最后一名，我每天那么辛苦干什么？ Hello， 谁跟我一样冤大头？嘿，给我一分钟的快乐。

当我看你为他伤心，我要怎么去平静？ 我从没说过你让我求助于你的死心，如果再出现你，我能不能在意？只是我还放不下你，让我忘掉过去。我从没说过你让我求助于你的死心，如果再出现你，我能不能在意？只能让我放不下你。 都变心，回去真的容易。

但最后最紧张，寻回往日那月亮。而人生往似沙场，但必须初心的倾向。如果飞出于爱，能得的怎算长？You were just supposed to love. You were just supposed to love. Yeah. Ooh. Ooh. Ooh. 北京时间14点整。